帮反正，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 偏得多金，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咧嗱，其实头先我哋讲嗰个沙中线咧，喂嗰个我未俾大家睇，喂即系大家睇过先明白佢几 Q 离谱啦。update 下大家先，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啦，就系话咧嗰个港铁啊，就其实希门即系将呢一个咧董事局蒙在鼓里咧嗰个设计咧，就系、是、其实原本系咁样噶嘛，呢个月台啦，咁佢呢 L 字形咁样两条钢筋咁样样喺中间呢个连续墙嗰度搏埋嘅，系咪？即系呢个原先嘅设计嚟嘅。OK 啦，好啦，呢个上个礼拜讲嘅，咁好啦，之后佢自己私下改咗设计啦，咁佢喺度讲啦，就系话喂。改咗呢个设计咧，劲啊，掂啊，仲稳阵啊，因为一条过啊嘛，一条过更加稳阵啊嘛，系嘛，一条过比起两条更加稳阵、啊，系咪啊？好似好 make sense 系嘛？咁但系虽然你见到有啲即系即系工程学，即系工程学会有啲人，即系都话唔未必系得嘅，因为其实喺嗰个幅墙嗰度应晒力咧，其实未必系好稳阵。好啦，而家原来实际系咧，阿田北辰自己爆嘅呢样嘢，呢条铁咧变咗啲乜嘢咧？嗱，大家睇下咯。喂，变咗咁样样、啊、喎！喂，大佬，喂，你嗱佢讲法系点样咧？就话你改咗设计冇话俾咧嗰个梳绳嗰条友知，人哋本身系预咗咧原先嗰个设计呢两条铁咁长噶嘛？你而家你话你而家突然间改咗呢一条咁长嘅铁咧，我哋准备唔到俾你，咁冇办法啊！我赶工啊嘛，咁所以都要做噶，变咗咁样样啦。喂，呢个系咩嚟噶，大佬？ 但个玩法都唔 架车喺上面噶咋，其实架车喺上面噶咋。嗱，你睇下啦，就大家睇清楚。啊屌，真系！嗱，你大家睇下啦，唉，真系好 Q 恐怖。我唔知道大家仲敢唔敢搭啊？喂，又变咗咁样嘅， 你落得滞啊？ 系啦，我唔知道大家仲敢唔敢搭啊？真系，唉，屌，真系，系啦。你就系、是、你而家系喺架车下面咧，你系两条铁咁样搭埋咧，你点搭啊？你点搭啊？你而家咁样样系，你架车就喺上面嘅啫，吓、啊、嗱，我再开过一次俾大家睇，啊，即系呢啲太离谱嘅事情咧，大家要睇清楚先。你架车就喺上面嘅啫，你下面咧系一条上一条下咁样搭埋嘅，你何安全之有啊？ 你点样你点 Q 你点 Q 样答啊？其实系随时冧喎呢单嘢系。你而家唔系爆咗出嚟，仲话赶工系嘛？我唔知道你几时开工啊？你咁样搞到？咁你要搞搞下啦，而家连呢、這个土瓜湾嗰边嘅， 咁但系点我有个疑问啦、啊，就系点解佢话修改嘅设计就系一条钢筋咁样插过去啦？咁但系点解？ 唔系佢话点解一条钢筋插过去咧？就系话啲螺丝帽扭上去有难度，系啦，扭唔入，又而且系比原先预计咗困难。 系最简单一样嘢，咁你本身呢个灌石屎噶嘛？咁、你插咗落去，再将螺丝帽灌咗石屎之后，咁你入边嗰条钢筋咪会有少少移位咯？你移位之后再插另一条钢筋嘅话咧，系镶入去有难度嘅，咁所以最好咧就一条过，咁啊费事。 唔系我知啊，咁佢又改一条过啦 ，OK， 咁冇问题啦。咁、但系点解佢后屘又变翻两条咧？即系边一个批准咁做咧？ 后屘变咗两条咧，就是、因为佢又冇一条咁长嘅铁啊嘛，冇一条咁长嘅钢筋。 我系要讲， 咁所以原本定咗就系嗰两条新品嘅钢筋。 但系个问题咧都有个解决，即系纯技术讨论都有个办法嘅。喂，你中间有啲人做焊接噶嘛？焊接嘅人 call 晒过嚟， 系啦， 怼落去得咯。 咁你而家唔系，你而家做紧个最拙劣嘅方法去咁样搞，即系你有几恐怖至得噶？其实 因为焊接嘅成本已经超越咗外判所用嘅。 價錢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啲嘢咧，呢啲人係睇唔過眼，好有道理嘅。 唔係因為香港嘅外判制度係恐怖到一樣嘢咧。以前個路政署咧，即係有啲即係有啲青淤泥嗰啲工程咧，咁啲外判商咧係衰到可以連膠袋都慳嘅，嗰啲淤泥咧就唔係攞膠袋裝住嘅，係就咁懟落山邊㗎。咁你諗下，連膠袋都慳嘅嗰班咁啊分判商做嗰班，實際上係攞緊幾多少？钱之一噶， 喂，好啦，嗱，我哋即系呢一节咧，我哋翻嚟都讲翻，即系吓，我哋呢几个礼拜咧，枕住去观察个问题啦，就系、是、其实呢个贸易战啦，嗱，终于有一个叫做系突破啦，啊，咁下个礼拜咧就即系初定咧，似乎系礼拜因为22、23号啊，咁就话咧resume 翻嗰、那个即系重启翻呢个叫中美贸易谈判咁样样，咁但系就算系重启翻都好啊，即系你见到咧，即系其实今次去美国啦，嗱。呢、这、一个咧就系、是、商务部部长咧就讲到明，就系话咧系呢一个副部长就系被受邀过去美国嘅。咁啦，咁你今次去美国嗰个咧就其实唔系留学、哦，咁系竟然系呢个商务部副部长嗱，嗰、那个层级已经低咗一级啦，系咪？咁啊，点解会低咗一级咧？ 低咗好多级 啦，低咗好多级啊！点解会咁样讲咧？而唔系即系大家吓，即系众望所归嘅黄奇山啦。咁我唔知系咪因为佢而家烦紧阿范冰冰啦，系咪？即系救佢出嚟啦，定系点样啦？咁但系而家佢咁样讲咧，即系其实《经济日报》啊，或者系其他嗰啲即系零一嗰啲啊，讲到明就系话咧，哦，咁系有理由嘅，系因为咧，即系如果你话层级太高嘅话咧，咁我衰咗嘅话就面目无光，你都衰过啦，系、嘛？死猪唔怕滚水落噶嘛，其实系。咁好啦，而且佢咁講法就係話咧，咁今次去點解層級咁低嘅話，唔好俾大家咁大期望，即係好似土伯咁啦，即係唔好大家唔好咁大期望啊！咁我今次去咧，其實都係摸底嘅啫，其實係。咁好啦，你而家你搞第一次嘅第一輪嘅關税戰搞咁耐啦，你已經付上咗代價啦。而你而家咧第一輪關税戰咧，大家即係。大家去最矚目嗰、那個第一個受害者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嗰、那個飛馬封號啊，車成 運大豆喺大連港嗰度遊弋咗， 遊弋咗成個月嗰條友，咁啊最後尾終於卸貨喎。而點解終於卸貨呢？因為佢一早就睇準咗，一早後死嚟啦！你中國你唔買我唔得啊嘛，其實係係嘛？咁而家最後尾咧？真係自刮喎、哦！呢、這個中儲糧咧就寧願自己揞錢出嚟，即係俾個600亿嘅關税，600亿美金嘅關税。咁但係其實呢啲 即係都係左手交右手啫， 左手交右手啫。咁但係已經夠樣衰啊！即係話其實咁，你原本你話一打三不打，咁就我淨係打貿易戰嘅啫，其他冷戰啦、政治戰啦，或者對你特朗普嘅人身攻擊唔打。喂，而家你淨係講貿易戰，你都打唔掂喎，係嘛？即係。搞到而家你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俾人睇衰甚至乎呢而家呢一个白宫经济顾问啦富德罗啦之前好多嘢讲嗰条友啦咁样佢就话啦唉即係我係欢迎嘅下个礼拜重启呢、這个贸易谈判咁但係呢你而家中国经济好大喎走下波喎係咪你而家嗰啲人呢就开始撤资喎咁即係甚至乎呢就迁往美国喎唔鍾意即係中国经济喎咁除此之外呢 仲有其他嘅報道啊。咁啊，紐約時報咧亦都有報咧，就係話原來咧嗰啲公安啦，嗰啲或者係即係強力部門咧，相繼咁樣去揾咧嗰啲叫出口商啊，就話即係你係咪會炒人啊？係咪會撤資啊？係咪會去其他地方啊？哇，大佬啊！人哋阿蔡冠森都话俾你听啦，系啊，已经有开始有个别嘅港商咧，就已经系撤翻嚟，即系呢个香港啊，或者系呢个东南亚噶啦。其实系你唔可以当冇嘢发生噶。 厂佬做呢样嘢做咗十年噶啦，老实 啊，其实系咁，即系而家先嚟走嗰啲已经好爱国噶啦。其实 唔系最爱国嗰个咪梁君彦咯。因为梁君彦佢到而家咩卫苹果报过啊嘛，卫东嗰间厂即系冇乜生意，佢都继续 keep 住噶嘛。因为相对之下，佢同期嗰班厂佬其实已经系飞晒越南同柬埔寨噶啦嘛。 嗯，吓、啊，即系而家个情况就系话，喂，你嗰、那个嗱，因为其实本身咧，即系中国对自己本身打呢个贸易战都有少少信心。个信心来自边度咧？就系、是、嗰个制度优势啊嘛。所谓制度优势也者就系话咧。我唔係一個民主嘅國家，我唔需要即時回應啲選民嘅要求，咁所以咧，你啲即係人民咧受少少苦咧係捱得到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而家嗱，首先你大豆唔買我唔得啦，因為大豆其實你唔買咧係好大鑊，因為你之後你因為其實大豆唔係淨係咪大豆本身啊，佢可以做呢啲即係飼料啊，或者係啲副食品啊咁樣樣，其實佢自己可以影響到啊嗰、那個叫做係 民生 係民生嗰個情嗰個範圍咧好 Q 大，其實係咁你就係大豆已經打唔到啦。咁好啦，跟住隨之即係跟住後來嘅，即係你而家你話經濟陸穩啊嘛，咁你經濟陸穩揾乜嘢啊？大家仲記得嘅話？即係揾就業啦，揾經濟啦，揾金融，揾預期啦。哇！講呢啲嘢係咪個個都揾唔到啊，大佬？係嘛？ 如果唔係，點解要向咩范冰冰嗰啲藝人出手啫？ 係啊，因為呢班友其實都尚算有錢，可以俾佢揸宰啊嘛。而點解可以即係揸宰佢哋嘅即係金錢啊？其實就係空政，因為其實中國大陸嘅法律咧就係咁樣嘅，下下都係。如果你話下下揸到正咧，下下都係惡法嚟嘅。即係變咗，其實每個中國人都有原罪嘅，其實係。即係你淨係做廠佬好簡單啫嘛。你如果你要守曬佢嗰啲叫做係消防條例、乜乜條例、乜乜條例咧，即係佢全部揸正嚟做，你係可以唔使做生意嘅。咁好啦，啊而家國難嚟啦，咁咪開始揸正嚟做咯，去攣你咯。咁你以前啲明星哇享受咗咁耐福利，哇你個人所得税得6%，而家加一嘢加到42%，仲要追到1月添，係嘛？即係而家尚算有錢就係呢啲人。喂，咁之後嗰啲咧嗱？你再喐到紅二代，好似你之前啦，你喐呢一個安邦嗰啲咧，其實已經好危險噶啦，其實係，因為嗰度係牽涉到咧嗰啲叫做係元老嘅利益噶啦，其實， 咪陳小老都要死咯， 係啊，而陳小老點解要屙屎死咧？其實最近有一篇文咧，有一篇神文啊，好勁嘅一篇文咧，就喺大陸流傳啊，就係話呢一個呢一個習近平啊，唉，日子難過啊！即係唔係有一個日明嘅文章，就係點解即係會造成呢個崇禎模式咧？即係而家呢個習近平啊，越嚟越似崇禎啊！即係似崇禎係似啲乜嘢咧？即係其實佢好想做一啲嘢，佢好有雄圖偉略，但係咧大家都唔理佢，嗰啲官咧，即係下面嗰啲人咧，全部都唔肯配合佢咁樣樣。咁 係因為你日日變啊嘛，大佬，你講崇禎皇帝，喂個個都話崇禎皇帝係明朝一個最有為或者最想有作為嘅皇帝，但係問題崇禎皇帝你數翻佢內閣首富，喂17年裏面換34個嘅，即係每半年換一個，喂仲要係換一個斬一個，喂我點同你做啊，大佬？ 而呢篇文章咧，其實好多人去猜度咧，好可能係就係其實係嘅官二代啊，即係佢入邊圈內嘅人嚟，睇下呢篇文章先。大家可以睇下嘅，呢個係咩漫圍讀者邊可以揾到啊？呢篇文章係即係自己大家 search 下啦，即係瘋傳日明文章啊，為何會造成呢一個崇禎模式啊？其實當中佢透露咗一樣嘢咧，即係其實數翻過去幾年所發生嘅事啦，就係話即係佢喐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即係鄧家嘅後人啦，即係鄧樸芳即係嘅女婿啊，即係嘅點解要喐佢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原因就係話，哇！你而家習近平咧越嚟越大支嘢咯，崛起咯，強起來咯，係嘛？哇！勁咯，咁你而家你係咪即係違反咗呢、這個即係鄧小平嘅遺訓啦？係咪即係已經唔再行呢、這、一個韜光養晦啊嗰個政策啦？即係就係因為咁樣崛起嘛，咁所以先至要搞呢、這、一個 呢、這、一个啊，即系呢、這个安邦啊嘛，系、 嗯、 咪？咁好啦，搞安邦之后，喂、原来咧，即系其实亦都有啲红二代啦，好似陈小鲁呢啲啦，即系陈毅嘅后人啦，就系话原本咧，其实佢自己都想咧，哇，即系见到习近平咁 Q 样啊，即系完全系打横嚟行啊，哇，即系佢又想连结埋其他红二代一齐作反，咁好啦。咁先至會有屙屎死咁嘅事件。嗱，呢個係呢篇文嗰度寫嘅，嚇、嗯。咁、啊、即係大家去睇下啦。其實呢個就係、是、咁。而你喺呢一個北戴河會議之後咧，你嘅權威真係已經大不如前喎。其實確實係，係嘛？咁你見到即係紐約時報啦，就話啦，咁你而家你即係貿易戰已經令到咧中共高層咧就已經有裂痕啦。 嗯 咁所以咧就而你即係為咗經濟陸穩咧，你亦都向呢啲咁嘅廠房施壓啦，係嘛？其實講真，你個營商環境咧真係好差，所以點解頭先阿富德樂喺度話佢哋唔中意中國經濟，中意美國經濟？喂，起碼地皮得特寶嘛。 嗯 系咪啊？唔会话 即系法治国家嘛？ 系啊，法治国家你唔会中意啊搞鸠人啊嘛？ 你唔使讲，唔使讲咩富唔富得落啦。你首先你睇李嘉诚用十年时间部署撤资中国，你知咩事啊？系咪先？ 系啊。咁好啦，即系你而家嘅情况，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即系呢个大陆嘅经济学者叫何光兵啦，佢就喺度啦，就系话嗱，而家咧即系呢一个即系而家中国嘅经济咧。即係陷入到一個崩潰，即係呢個崩盤嘅邊緣。佢崩盤邊緣，其實當然佢提咗好多嘢啦。其實我 土伯上個禮拜唔係先講，潰而不崩啊！而家仲係潰嘅狀態，即係每日化粒龍，然後擠爆佢咁嘅啫。 咁 唔係， 但 係 呢個真係經濟學者嚟噶嘛？咁我哋即係聽下經濟學者點講啦，係咪？即係嗱，呢個就係何邦光兵佢自己 Twitter 裏發一篇，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 Twitter。 呢個何光兵係內地大陸人嚟嘅，大陸 都幾出名。经济学者嚟嘅，咁佢就即系之前系话，即系中国咧已经陷入咗咧呢个叫做系，即系就快去到明斯基时刻噶啦。明斯基时刻唔系佢讲添嘅，其实系，其实旧年咧，即系当其时嘅央行行长咧， 周小川 已经讲过咧，不过冇人当佢一回事啊嘛。咁佢就话啦，嗱，而家你话即系贸易战如果两个月内不解决，经济将直接进入崩盘模式。多位朋友介紹蔬菜同埋雞肉啊，紙張價格飛漲，已經其實出現咗嚟，所以呢啲係 CPI 肯定會暴漲，即係通脹啦，定係會通脹啦。咁央行不等不被動加息，或者默許商業銀行加息，同時人民幣大幅貶值已經發生緊嘅啦，其實係房價、債務、信託、理財同埋互聯網金融等泡沫爆發，企業倒閉潮，經濟直接進入衰退，行。銀行不良貸款暴增，其實咧佢講呢啲説話咧，唔係等兩個月之後，而家已經並行發生緊嘅啦。其實係，咁你中國即係你話中共領導人高層，你可唔可以將呢啲視而不見咧？定還是大家翹埋雙手食花生，睇下呢個習帝點撲街？ 而家個問題係在於，因為你成個中國經濟都好 desperate 啊嘛， 係啊， 即係你見到我哋個節目美股研究室又好，股海都好，佢都講緊而家啲人民幣嗰個 base 咩咧？陰絲紙嚟噶嘛，大佬，即係喺咁嘅狀況底下，喂你而家嗰班人又因為外匯管制嘅關係冇辦法，即係換美金避險啦，咁你可以點樣啫？咪真係等待起義時刻咯。 咁但係啲樓價點咧？即係近嚟呢個大陸樓價升定跌咧？ 樓價佢就咁樣嘅，佢就係、是、即係佢好多地方咧都係有感受嘅，其實係。即係佢嗰個二手市場咧，其實好唔活躍嘅，所以可以你未必反映到咧，佢即係因為你交投係少啊嘛，你未必反映到增長嘅，其實係。咁大問題就係話你喺嗰個叫做係通脹來臨之前咧，嗰啲樓價一定係升先嘅，因為大家都唔信人民幣，唔信貨幣啊嘛，咁啊只能夠係會信佢自己嘅磚頭啦，係咪？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嗰個情況，你嗰個樓價同埋嗰個即係本幣啦，人民幣一定係有啲背持嘅，其實。 同埋你見到而家， 即係阿Tony Choi所講嘅樓本位咯，其實 係啊，而且呢種樓本位第一個先影響嗰個其實係香港啊嘛。喂，即係阿吳明德佢細處中南海都真係講緊啦。喂，而家習帝講緊萬劍歸宗係講咗好多年啊嘛，佢係去到陳小魯屙屎死佢先至突。 真真正正嚴格執行嘅點樣就執行就係、是、首先、就係幾啲國企自己左手交右手抬高嗰一個香港物業嘅嗰個價錢，然後逐啲咁樣走去放，跟住每個月慢慢交數啊嘛、希望就係趁香港樓市就係失去佢哋自己嘅承托，或者香港人發現國企唔再承托之前，就嗱嗱臨放曬佢啊嘛，然後佢啊攞住呢一堆港紙，咁呢堆港紙本身就係美金嘅代用券，係可以用嚟當做係呢個外匯儲備嘅基準嚟噶嘛，咁樣就去頂住先啦。所以你見到而家即係中國經濟部門咁 desperate 嘅狀況，就係、是、首先要揸乾香港先。 咁好啦，嗱，下個禮拜要傾啲乜嘢啦？下個禮拜就據聞咧，就其實已經美國已經準備好曬，其實都係講翻以前所講嘅嘢。不過講真啦。即係其實當中有啲矛盾嘅，即係譬如好似你話佢所講嘅，喂叫你唔好再去做呢一個中國製造2025，已經唔會可能啦，係咪？因為要揾香港做啊嘛，咁香港做你收唔收貨咧？我諗佢唔會收貨，會搞埋香港都冇可能係。咁、好啦，第二就係話啦，即係其實你係呢、這個有啲好笑啊，嗱佢就話咧。即係呢個以前都講過，其實開放即係呢一個中國嘅市場進入，同埋咧就係、是、減低嗰個貿易赤字咁樣，即係呢個咧，即係我覺得咧。其实这个富德洛讲啦，其实我觉得非常好笑，其实两样东西是矛盾的。知不知道为什么矛盾呢？ 怎样 他的矛盾的地方在于如果我开放你的市场进入的话，即是譬如我即是我不讲 Tesla 已经入了来了，是不是？譬如我福特汽车我入来设厂，是不是？我福特汽车入来设厂的话，那是不是开放市场进入呢？我开放市场进入，我又不需要跟你合资，我都可以设厂的话，那我的东西卖出去的嘛，我卖回你美国。咁嗰啲係咪即係貿易赤字嚟㗎？嗰啲係變相對於美國嚟講係貿易赤字㗎嘛，係咪？你開放咗我嘅商人入去你嘅國家度，然之後我營商，然之後嗰啲貨呢又賣返俾你美國，咁雖然嗰啲係美國嘅貿易赤，咁但係佢歡唔歡迎呀？ 歡迎， 一定歡迎啊！啲錢係賺到係佢㗎嘛， 平咗 係嘛？ 都係個企業 嚟㗎嘛。呢個就係平時咧，土伯講嗰啲咧，就係、是、哇！你嗰啲即係嗰啲經濟貿唔就係呢個原理啦，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講真啊，即係你如果你要講你，即係你係商務部部長嘅話咧，你屌鳩佢嘅話咧，富德樂嘅話，唔係咁你想我點先？你想我開放市場啊，定還是係減低貿赤先？喂，你講嘢都自相矛盾嘅，係嘛？喂，你強人所難啫。嗱，第二個謬誤就係咩呢？就係話啦，佢話嗰個即係你不嬲都話我即係中國人民幣啦，係咁即係即係話我人民幣操控國嚟㗎嘛，貨幣操控國嚟㗎嘛。咁你而家富德樂話我而家呢即係嘅啲嗰啲外商去撤資喇喎，大家都拋售緊人民幣喇喎。咁如果係咁嘅話，我人民幣就順理成章係咁跌啦，跌俾你睇，跌破七算啦。咁你到期時就唔好屌鳩我喇喎。是嘛？你唔好话我人民币操控国咯、你明唔明白？ 佢而但系你而家见到美国都 accept 紧一个强美元政策啊嘛，因为佢系时候要放收啦。 OK， 好啦，咁啊，即系而家嘅情况就在于咧，其实头先嗰啲嘢有真有假，有虚有实啦。即系虚嘅就系在于咧个贸赤问题，呢、這个从来我哋都冇人当真。我唔相信，即系去到而家你话呢个中美贸易战咧、那个真理，去到而家咧都冇人去认真看待呢样嘢，因为呢样嘢咧只系去即系哄骗或即系嗰啲叫做系嗰啲冇乜知识嘅即系美国选民嘅啫。咁但系呢样嘢系虚嘅，实嘅地方就在于就系真正开放嘅市场进入。即係話你唔好再搞舉國體制啦，你唔好再倒貼咁多啦，你即係其實令到我哋大家都有 equal opportunity 啦。其實呢啲嘢講嚟講去呢都係你兑現返18年前你入世嘅時候嘅承諾㗎嘛。 WTO 嘅時候嗰啲承諾。 係咪係呢啲嘢㗎嘛，其實係。即係 咁，但係呢樣嘢我諗中國佢未必會肯做，因為佢你威脅到佢嘅舉國體制。 哦， 因為佢係靠 威脅 替生存啊！ 咁我覺得 你威脅到共產黨對 呢個 社會嘅滲透同控制， 係呢、這個確實係。咁呢個全世界就喺度望緊你啦。你究竟你18年前所承諾嘅，而家認唔認帳先？如果唔認帳嘅時候，係時候還噶啦。其實，因為而家咧 WTO 接埋，對於美國嚟講一啲成本都冇。因為佢自己搞緊自己嘅自由貿易區嘛，佢自己拉攏日本，自己拉攏墨西哥，即係呢個北美自由貿易 協定，同埋呢個 One But China 係啦。咁呢個已經係即係一個無形嘅新 WTO， 而呢個新嘅 WTO 唔係多方協定嚟嘅，全部都係單對單以美國為中心嘅。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仲好啊，係嘛？ 即係呢個所謂嘅即係 American Great Again， 就其實呢個自我中心嘅 Great Again 啊嘛，其實係。咁所以呢，即係你而家嗰個國內經濟情況，你個底牌俾人睇穿曬，你已經捱唔到落去啦。打持久戰呢，而你自己大陸嘅經濟學者都睇唔好啦。咁嘅情況下，你用乜嘢嚟打呢？ 喂，同埋佢本身嘅持久戰就係在於利用佢嘅舉國體，喂，輸出佢嘅舉國體制去建立呢個一帶一路。但問題呢一種咁嘅行為，表面上雖然話可以延續到中國嘅嗰個經濟可持續發展，但係另一樣嘢就係亦都威脅緊美國對於嘅基地控制能力啊嘛，你而家直头系军事威胁美国嗰阵时，你觉得我仲同你，我用经济去或者用呢个自由民主去同你讲，系个幌子嚟嘅。 同埋即系我再去俾你，即系好似以前过啲好日子啊，即系其实着数俾你攞尽，你又用，你又即系嗰啲咩发展中国家嘅好处你攞到尽，系咪啲着数？跟住你又要同我争霸争生意，喂，呢好日子已經唔可以再返嚟，你要面對現實嘅。其實係，我相信呢，其實講真啦，就算而家習近平務實地低頭呢，其實對於一般嘅民眾嚟講呢，嘅責難唔會好大，真係即係上曬頭嘅民族主義嘅人呢，其實中國人唔係話好多嘅啫。其實係，因為講到尾都係利益嘅問題嘛，你而家捱貴豬肉已經開始捱緊㗎啦，已經係，係咪？咁所以其實講真，如果習近平真係勁嘅，即係其實講真啦，承認失敗亦都係一種勇氣嚟嘅，其實係。 咪大問題，當佢利用反貪行動整死咁多政敵嗰陣時， 好多人都想你死。 咁計啦，咁所以 佢唔係承認失敗㗎，佢係要跳樓啊，大佬。 咁所以點解而家變咗成崇祯皇帝咧？崇祯皇帝以前冇樓跳嘅時候咧就吊頸，而家你有頭跳嘅時候咧咪跳樓咯。 哦，咁冇嘢嘅，即係 你而家你快啲起翻個梅山大廈啦，俾習近平一嘢跳落去啦。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